神女峰。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，是谁的手突然收回，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？当人们四散离去，谁还站在船尾，衣裙漫飞，如翻涌不息的云？江涛高一声，低一声。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，人间天上代代相传，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？沿着江岸，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心的背叛，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。